爱哥哥的快把太阳叫醒，昨夜风暴已过去，小心不用担心，坐影成路够清，学我模样最神奇，你高声唱我来清河几夜拂晓早起醒。 不用